猪八戒吃西瓜。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一起到西天取经。有一天，天热极了，他们走得又累又渴。孙悟空说：“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，我去摘点水果来给大家解解渴。” 猪八戒连忙说：“我也去，我也去。” 他想，跟了孙悟空去，能早点吃到水果，还可多吃几个。猪八戒跟着孙悟空，走呀走呀，走了许多路，连个小酸梨也没找着。他心里不高兴了，就哎呦哎呦地叫起来：“ 你怎么了，八戒？”“ 我肚子疼，走不动了。你摘了水果，可别一个人吃了。”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偷懒，不去理他，就一个跟头翻到南海去摘水果了。再说猪八戒，找个树荫正想睡一觉，忽然看见山脚下有个绿油油的东西，走过去一看，哈哈，原来是个大西瓜。他高兴极了，把西瓜一切四块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 第一块请师傅吃，第二块请孙悟空吃，第三块请沙和尚吃，第四块，这是我的。” 他张开大嘴巴，几口就把这块西瓜吃了。“ 西瓜一块不够吃，我把孙悟空的一块吃了吧。” 他又吃了一块，“ 西瓜真解渴，再吃一块不算多，我把沙和尚的一块也吃了吧。” 他又吃了一块，这下只留下唐僧的一块了。他捧起来，又放下去，放下去，又捧起来，最后还是憋不住，把这块西瓜也吃了。“ 八戒，八戒！” 猪八戒一听是孙悟空在叫他呢。原来孙悟空从南海摘了蜜桃、甜枣、玉梨回来，正好看见猪八戒在切西瓜，就在云头上偷偷地瞧着呢。“ 八戒，八戒，你在哪里？” 猪八戒慌了，心想：“我找到大西瓜自己吃了，要是让孙悟空知道，告诉了师傅，这就糟了。”他连忙拾起四块西瓜皮，把它们扔得远远的，这才回答说：“ 哦，我在这儿呢。” 孙悟空说：“我摘了些果子，咱们回去一起吃吧。” 猪八戒说：“哦，好的好的。” 八戒刚走了几步，就摔了一跤，脸都跌肿了。低头一看，原来是自己偷吃的西瓜皮。孙悟空说：“ 是哪个懒家伙把西瓜皮乱丢，害得八戒摔了一跤。”“ 哎哎，不要紧，没摔痛。”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了，啪嗒一下，八戒又摔了一跤。孙悟空说：“ 哎呀，又是哪个懒家伙偷吃了西瓜，把西瓜皮乱丢。” 八戒心想：“ 怎么又碰上一块，真倒霉，可要小心点儿。” 他刚刚想到这儿，忽然脚下一滑，又跌了一跤。孙悟空哈哈大笑说：“ 八戒，你今天怎么净摔跤？” 八戒的脸越涨越红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，八戒心想：“ 一路上摔了三跤，摔得我好苦啊。” 啪嗒，又是一下，八戒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唐僧、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肿了一大半，更加胖了，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儿。八戒结结巴巴说：“ 我不该一个人吃了一个大西瓜，这一路上倒摔了四跤。” 说的大家都笑痛了肚皮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